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志愿军空军的飞行员都是来自东北佬航校，平均飞行时间只得百多小时，跟美军飞行员相比差距较大。究竟志愿军空军怎样才可以出奇制胜？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啦。今日系2022年2月22日嘅星期二，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有关于疫苗通行证啊，寻日公布咗最新嘅情况，今个礼拜四就系实行噶啦。咁啊，12岁或者以上啦，系入到去商场、街市、超市、百货公司、食肆等地方咧，都要系打咧最少一支嘅新冠疫苗啦。咁啊，除非你有一啲嘅豁免等等嘅咁。嗱，学校、院舍、公立医院、政府办公室咧，都系会落实嘅，不过就用一个行政指令嘅方式落实。而家呢啲處所都會分為一個叫做主動或者被動兩種咧。譬如主動查核嘅處所包括啲咩咧？好似一啲餐飲處所等等，就是、要主動咧掃包括咧可以係掃安心出行啦，咁啊出示你嘅接種記錄啦，咁啊負責嘅職員咧就係、是、用另一個嘅掃描器咧，叫反掃啊，即係掃翻你驗證翻你嗰個嘅針卡嗰個記錄嘅咁。食物及衛生局都話呢一個疫苗通，即係疫苗通行證咧，係會分三個階段係進行嘅。咁而家首階段就係禮拜四啦。咁亦都講到就話有一啲嘅豁免嘅情況之外咧，任何人去到呢一啲處所咧，都係要帶紙本或者係電子嘅疫苗接種記錄啊，或者係豁免嘅證明書。咁啊，電子方面就包括咧係放喺安心出行啦、智方便啊、醫健通等等嘅流動應用程式咧，嗰、那個二維碼都可以係作為一個嘅電子方式攜帶嘅疫苗通行嘅方法嘅。你又點睇咧？而家去到唔同嘅處所都要嚟緊禮拜四開始啊，就要用呢個疫苗通行證啦。頭先講到包括商場、超市、街市或者一啲表列處所等等嘅。你又點睇？1872311，請你一位嘉賓啊，電話旁邊有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顧無衛生蔡健明，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蔡建明。头先讲到疫苗通行证啦，礼拜四就系实施噶啦，分为主动查核同埋被动查核。头先我就讲嗰啲譬如食肆就属于叫主动查核啦。其实仲有边一啲嘅处所系属于叫做主动查核，即系个顾客入去嗰阵要先自己包括扫安心出行啊，展示嗰个嘅针卡嗰个嘅二维码去俾人扫啊，系边一类系呢一类嘅？ 哦，早晨啊！其實咧就住好似頭先阿蕭樂文你都提及啦，喺疫苗通行證入面咧，我哋分為主動查核同埋被動查核。咁、但係其實我先講翻咧，其實不論主動查核同埋被動查核，個原則就好簡單啦，就係、是、作為一個市民最好盡早打針啦，因為接種疫苗真係我哋擊敗疫情嘅重要一環。咁如果即使確診咧，打咗疫苗都會令到你病情較輕，病毒量嘅下降較快，可以減輕到對醫療系統造成負荷。我想大家都見到我哋醫療系統其實真係需要我哋去保障嘅。如果唔係咧，佢亦都保障唔到我哋嘅健康啦。咁如果講話疫苗通行證，其實一個最簡單原則就係打咗針，你就會有個疫苗記錄。如果你真係身體不適，係不能夠打針咧，醫生係可以提供到豁免。因此其實依個係一個好方便嘅工作。咁至於話喺個主動查核嗰方面，你特別提到啦，現時嚟講，疫苗通行證喺嚟緊要禮拜四係會同我哋嘅社交距離嘅措施係今一輪嘅咧係同步進行。咁當刻咧，所有開放緊嘅處所咧， 都是需要带疫苗通行证的，但是主堂茶客就只会有两种的，一种就是餐饮处所，即是我们一般的食肆，另一种就是会址来的，即是一些会所这样的。在主堂茶客的情况下，刚才萧乐文都提得很啱啦，就是说如果你除了有针纸之外，如果你想进入的时候，你通常一般都要扫描了安心出行啦，咁而个食肆负责人或者个会所负责人呢，就会所谓嘅反扫，佢有一个扫描嘅程式，会扫返你嘅针卡个记录，咁让佢呢就有一个储存到你係进入过呢个场所嘅记录，从而呢如果万一有个案出现嘅时候呢，可以帮助到我哋嘅追踪，咁呢个就係主动查核嘅会所嘅处所嗰、那个情况啦。 嗯，即係包括晒嗰啲美容院啊、戏院啊、健身中心，如果日后开返嘅话呢，都系呢个主动查核嘅类别入面嘅，系咪呀？ 是一般而言，头先所讲如果佢哋能够开返嘅话呢，我哋都会係将佢放入主动查核嘅类别嘅。因为呢啲场所呢一般都可能係比较密封啦，有唔少都可能有时係需要除口罩进行一啲工作啦，同埋呢亦都多数个处所负责人係有能力亦都有办法呢係可以做到头先讲主动查核。大家都发现嘅，其实去一啲咁嘅处所，如果我哋能够係有一个加密咗嘅记录，其实我哋亦都唔会随便去攞，反而係储存喺嗰个处所嗰方面嘅。咁如果但係一旦有疫情爆发，譬如我哋第五波嘅时候一早轮嘅比较多食肆啊等等呢，其实如果能够有咗呢个记录呢，確係对我哋嘅追踪有一大帮助。咁因此呢，主动查核其实大部分时间我哋如果从我哋嘅防疫的角度呢，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做到的。 嗯，主动查核刚才都讲到了，包括食肆这些处所的负责人，如果呢真的有执法人员发现在食肆处所等等呢，有人是真的没有就是这个的疫苗接种，就是没有这个记录，那他们这些食肆处所的负责人有没有任何责任的呢？ 如果在讲咗主动查核先啦，等阵再讲下可能被动查核，大家都有兴趣。喺主动查核嘅情况下咧，处所负责人头先讲到啦，佢哋就需要做一个反扫嘅工作嘅，就要透过咧我哋认可嘅一啲扫描嘅程式嘅。咁呢个程式就可以做到我头先所讲嗰、那个功能啦，就係、是、可以储到嗰、那个入处所嗰嘅记录。咁因此呢个处所负责人呢就有一个尽责嘅条件啦，变咗佢就係一定要做头先讲嗰个所谓反扫嘅工作呢，佢係需要做嘅。咁但係呢处所负责人一般呢，我哋都明白佢哋亦都未必係好有资格或者好能力呢，好有能力呢就去核实每个人嗰个个人身份嘅。咁因此呢，喺个人身份嘅辨认嗰方面呢，譬如如果好坦白说，如果真係有个食肆嘅顾客佢係特登用一张假嘅文书，咁其实作为个食肆可能比较困难去验证嘅。但如果喺執法人员喺咁嘅情况下发生见到嘅话呢，我哋一般就唔係话去处罚个处所负责人啦，就係、是、但係嗰个顾客就当然係有罚则，除咗係喺我哋嘅一般话抗疫嘅条例入面嘅罚则之外，佢都係有用虚假文书啦，如果喺呢个个案入面。咁当然呢，我哋每个个案都要考虑返佢个案情，但係我都取返我讲嘅基本原则，其实呢个疫苗通或者疫苗通行证呢件事呢，真係唔係咁复杂嘅事，只要大家愿意能够打针，又特别係呢个阶段打针其实係对抗疫情嘅重要一环，我哋真係好希望市民去打针，我哋唔係想罚人嘅。 但我想知道我见到政府公布话一啲主题公园啊、一啲室外运动场同埋户外音乐会等等呢，就话处所嘅掌管人呢就唔需要嗰、那个反扫，即係唔需要扫一啲入场嘅人士嗰个嘅针卡个二维码，就用一个目视方式，就话尽量確定一啲进入人士持有相关记录。咩叫做尽量確定呢？ 喺我哋暂时嚟讲好多呢啲场所都仲系处于关闭当中啦，咁但係我都明白嘅，啲处所当然想准备得好啲啦。其实如果喺嗰一种嘅情景底下呢，係我哋考虑到呢，因为可能呢都仍然系开门嘅时候系可能人比较多啲，或者系一个短时间内会比较多人，咁可能要做一个反扫嘅工作呢，嗰、那个工作会对个处所有一定嘅难度。咁但係呢，我哋虽然减省咗嗰一步呢，但係其实依家个安心出行呢，当你攞个针卡出嚟显示嘅时候呢，其实佢就会有唔同嘅色 顏色嘅。咁因此咧，個處所負責人咧就唔係咁困難咧，就可以睇到究竟嗰個人有針卡或者係有豁免嗰個證明書，或者原來佢完全都冇咧。其實當佢一掃完個安心出行之後咧，係可以望得到。咁呢個其實純粹係加快一啲場所嘅流動嘅啫。咁但係調翻轉咧，一刻啊，特別係依刻嘅疫情咁嚴峻嘅時候咧，我哋絕對唔鼓勵有依啲咁多人嘅情況發生啦。咁因此咧，頭先講嘅大部分嘅依啲處所都係已經係暫時封閉嘅。咁户外嘅當然係好啲啦，但係都係相同道理，就係、是、都係我哋講到尾依刻係大家真係要減少依個社交嘅活動，不必要嘅社交活動，同埋真係少啲人多擠迫嘅活動啦。 但係盡量確定。定義其實都很含糊，是 不是？又不可以這樣說的，因為特別是這些大型的處所，其實他們一般都會有他們的一個的職員的訓練，還有也都坦白說，如果我們疫情是差的話，我都不排除我們真的需要可能再收緊一點，不希望有市民或者是容易去混淆的方面。 我想說回就是、okay.疫苗通行證其實真係唔複雜，打一針你依刻只要喺打一針，其實就已經可以做得到噶啦。咁亦都係等於帶一張身份證出街咁解 嘅 啫。 OK， 嗱，被動查核嘅處所我見包括一啲商場啊、百貨公司啊、超市、街市等等嘅定義上面，我想搞清楚先，一般嗰啲便利店係包唔包嘅？ 如果我哋依家咧，根據我哋個規例嗰個定義咧，一般嚟講，如果係便利店或者街鋪啦，我哋所謂嘅就唔包括在內。另外咧，如果係一啲室外嘅市集，空曠嘅市集咧，亦都唔包括在內嘅。 咁而家呢一個被動查就係啲執法人員會即係隨機去查嗰啲入場嘅乘客，入場嗰啲嘅客人咧有冇呢一個嘅疫苗記錄嘅？呢、這個預成個執行會係點啊？會唔會都可能商場自己都有一啲嘅責任喺度啊？如果查到嗰個客人係冇相關嘅記錄嘅時候？ 喺被動查核嗰方面咧，其實就相對同頭先嗰個身份證嗰個概念又更加相似啦。當你進入一個商場嘅時候，當然你會掃一個安心出行啦，依、這個由嚟緊個禮拜四就會開始嘅。但係掃完安心出行之後咧，你就作為一個市民或者一個商場嘅顧客咁入去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唔再需要展示你嘅疫苗通行證，即係等同你帶住張身份證出街，你唔會展示咁解。但係當如果有執法人員向你查詢你有冇帶。你入咗呢個商場，因為個商場個門口都會展示咗佢係一個需要疫苗通行證先至進入嘅地方嚟嘅。咁如果個執法人員問你嘅時候，你就一定係應該要有啦。除非你喺個別嘅豁免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唔帶呢個嘅疫苗通行證，或者係帶一個豁免嘅通行證啦。好啦。在這個方面的處所負責人，特別譬如以商場為例，那究竟他的責任是什麼呢？那他第一個責任就當然是要剛才說在門口上要有清晰的指示，講給顧客和市民聽這個是一個疫苗通行證的適用地方。第二就是他因為剛才說安心出行都會同步進行，他都會展示安心出行的二維碼讓大家掃描。第三就是他需要負責他自己的員工各方面的打針嘅程度嘅，即係話，譬如以商場為例咧，佢嘅自己嘅職員啦，佢嘅一個保安員啊、清潔人員啊等等咧，依啲係需要係由處所負責人去負責佢哋嘅打針記錄，係要知道佢哋係有打到針嘅。至於一般嘅商場嘅顧客咧，喺商場嘅一個處所負責人而言咧，佢就冇責任話依啲顧客係必須要打咗針。如果真係頭先講嗰個執法人員係曾經喺執法嘅行動中發現有個別嘅人士係真係冇依個疫苗通行證咧，咁我哋就罰嗰個個人啦，就唔係個處所負責人啦。 我見除咗話醫學原因之外咧，有一啲嘅豁免情況嘅，譬如你去個商場咁講啦，你係話攞外賣啦、買外賣啦、攞物件啦、進行維修工作啦、接受必要政府服務等等咧，都係話算係一個豁免嘅特殊嘅情況啦。但我想逐樣講，因為買外賣咧又 因為法例上面我見就話都要嗰啲豁免者要提出足夠嘅證據。你買外賣買咗外賣就有個證據啦，但你去緊買外賣或者揾緊間餐廳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灰色地帶，令到一啲嘅入去嘅人士未必可以提出到證據呢？ 首先就好主持人啊讲嘅一样啦，就係、是、我諗个案嚟讲，我哋就会睇返个案嘅证据嘅。咁亦都去返我嘅基本步同埋原则呢，就係、是、我哋呢一个措施呢，就係、是、希望市民打针啦，就唔係话转空子想唔打针嘅。咁喺呢一个外卖呢一方面呢，理论上我哋係希望呢豁免嘅，就係、是、一啲真係係落咗单，喺一啲譬如食肆度落咗單，咁呢個落單通常都有一個記錄嘅。咁但係我都係希望想講咧，就係、是、就算你去外賣，其實如果從我哋抗疫嘅原則，最好其實打咗針，因為你出街都係有一定程度嘅風險。而打咗針唔係真係淨係保護人哋或者係妨礙你嘅工作，而係保護自己、保護屋企人、保護社會。咁我諗呢一方面大家都要取個平衡，就唔係希望話用唔同嘅方式去考量邊度先至豁免到，邊度可以自己唔打針。我建議其實依家大家係盡快去打針啦。 明嘅，即係講緊打針個，希望鼓勵大家人去打針，但係的確。疫苗通行證有一啲豁免嘅情況，我哋想搞清楚個情況，譬如話去商場拎物件呢一個又其實有冇限話一啲咩嘢物件嘅，定係淨係外賣嘅咧？咁呢一個又一般有啲咩好難有證據喎，係咪咧？ 喺呢一度咧，我哋都係會係比較明顯嘅例子咧，就可能係去超級市場度運送貨物嘅人士啦。咁但係呢一樣嘢都係要睇個案嘅情況嘅。豁免嘅例子重申翻啦，我哋都唔係想話。是令到很多人都可以豁免，否則這個也是有違我們為什麼要推行一個疫苗通行證的工作。很坦白說，也都是會可能對大家都有覺得不公平，為什麼我進去商場裡去看看其他店頭，你一定要我帶疫苗通行證，反之為什麼你去外賣就不用呢？那我們有某些豁免確是明白到日常生活可能是有真的很必須，其實譬如啊，你回家或者上班你一定要經過個商場你才回到的，那這些豁免我們是在法例上的而且確寫了，但我都不排除日後呢，其實這個疫苗通行證跟我剛才說一樣，大家只是要打針的話，帶一張證明的話，其實可能我們是會要求更嚴謹的疫苗通行證的規定，這些豁免亦都可能係會再修改，令到市民係明白到，其實帶疫苗通行證出街，同你既保障到自己，亦都保障他人，咁係令到依個社會亦都係能夠擊退疫情嘅一個重要嘅一環啦。 頭先講話，譬如拎物品，你舉一個例子就係超市嗰啲，即係咪職業性為主嘅？即係如果一般市民去交收咁，得唔得咧？ 一般而言，我諗你都要解釋到執法人員當然都會問點解你冇啦，即係點解你特登入去個市場處所度，譬如係商場度係要交收一啲物件，點解你一定要喺嗰個商場入面交收呢？點解唔喺一個商場以外嘅地方交收呢？咁我諗呢啲嘅個案，當然個案情不能一概而論啦。咁但係我相信我亦都明白。市民應該不是一個為了轉空子而轉空子的情況的。 疫苗通行證除了剛才講的豁免，醫學的原因都是其中一個的即叫豁免。有沒有留意到有一些團體都有做到調查，說有一些受訪者求醫的時候，醫生都不建議他們是接種，但是又很難拿到整個醫學證明，有一個實際拿醫學證明的困難在這裡，有沒有留意過這個情況？ 我想喺醫學證明度都想講下啦。其實呢，疫苗呢喺香港打咗好多，喺全世界都打咗好多㗎啦。咁其實喺嗰個疫苗，如果你話有副作用嘅話，其實都好多都出咗嚟。如果你話醫學嘅證明連醫生都唔能夠證明到係需要豁免嘅話，其實我諗喺呢個情況下打針其實真係唔係一個好過分嘅要求啦，此其一。第二就係其實醫學嘅證明確係有啲情況係真係個身體不適嘅，我哋都聽過唔少情況係可能有打咗一針 發現佢真係有啲副作用喎，咁嗰啲醫生都好樂意喺咁嘅情況下係提供個證明，佢係唔需要再打以後嘅針藥。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下，我唔相信係又話好困難，係話去要攞到一個嘅醫學嘅證明係去豁免咁樣嘅情況。但係去翻最尾就係特別啦，依家香港嘅疫情咧真係好嚴峻，打針保護到自己嘅。 嗯。昨日記者會我見到話唔排除之後咧會將12歲以下嘅兒童咧納入呢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啊！而家暫時諗到係咩情況下會納入，或者預係幾時啊？會 因為如果講小朋友咧我哋因為開始得可以話比較遲啦，因為可能亦都包括話國際嘅數據未係好充足。同埋我哋都係循序漸進，咁因此咧三至十二歲嘅小童咧，其實我哋係循序漸進緊打緊針嘅。咁因此咧，暫時嚟講咧，我哋希望都係22歲或以上嘅人士咧，係通行證嗰個嘅適用範圍先。咁但係如果當我哋係俾到足夠嘅時間，我哋其實都係可以考慮係將個疫苗通行證又好。以不論是以法律的措施啦，又或者以行政的方式，因為很多都是學童啦，我們都是要考量他們打針的情況，因為呢亦都看到最近的個案呢不打針的我們所謂的兩個端啦，就是年老長者和年幼者呢，他們得到重症的機會都是存在的，那在這一方面打針都是幫到他們，那所以我們都不排除那個疫苗通行證是會需要是向個年齡都需要向下調、okay. 不過我們這個會小心的考慮的。 好啊，麻煩蔡健明，蔡健明是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括弧衛生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话 ，Omicron 患病症状较轻，死亡率较低，但危害性远远大于流感。钟南山向本港市民发表视像讲话嘅时候话，若果大批60岁以上人群感染，死亡率会明显增加。无论市民有乜嘢政治观念。在人和病毒的斗争中，最高的人权就是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生命。跟西方一些国家不同，内地和香港不会容忍自然感染导致大量长者死亡，政策仍然是争取动态清零。钟南山说，当前最重要是将患者和健康市民分开，确诊者不宜居家，要另行隔离。中央和特区政府正加速在竹篙湾、启德码头等建立方舱医院，如果必要，甚至体育馆、会展中心都需要考虑。他又说，香港长者必须接受第三针疫苗接种，可以明显降低病死率。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因应疫情，立法会会议作出特别安排，包括财委会特别会议，每个议员只是提出最多10条问题，并集中就参与事务委员会的政策范畴提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去信梁君彦，表明第五波疫情空前严峻，政府各部门正总动员抗疫，难以同时应付立法会议员，尤其财委会的大量提问。希望议员在未来2个月能够减少就政府的工作提问，继续履行审核预算案的职能。梁君彦其后去信全体议员，表示已经征询财委会主席和各板块议员的意见，都同意特别安排。另外的安排包括在疫情未稳定之前，立法会会议只是处理具立法效力的事项，委员会只就急切或与疫情有关的事项才召开会议。香港邮政表示，由于两个邮差初步确诊新冠病毒，中环邮政总局今日同听日关闭，邮件领取柜位会在今日下午1点重开，邮政信箱大堂就如常开放。那两个邮差负责内勤工作和在柜位收取邮件，他们在柜位隔板之后工作，和顾客保持适当社交距离，翻工期间有进行体温检测，体温正常，工作的时候一直有佩戴口罩。香港邮政获悉事件之后，

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独立地位。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有关于疫苗通行证，星期四就推行了。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疫情方面，昨日就有7533宗新冠病毒的阳性个案，累计来讲就超过60000宗的了。以第五波嚟計，就大約有47000多宗嘅呢一個嘅個案。尋日就公布有13名嘅病人係過身啦，包括一名咧就係11個月大嘅女嬰，亦都係疫情以嚟年紀係最細嘅。整體疫情咧，同埋一啲嘅死亡個案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尤其是涉及到一啲嘅小朋友。電話旁邊咧就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亦都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早晨。 早晨。 早晨，教授点睇？头先讲到11个月大嗰个女婴啦，医管局就公布佢系上星期六咧，就系因为发烧同埋持续嘅抽搐咧，系入院嘅。咁就入院个核酸检测咧就系阳性，病毒量亦都高。咁就系最终喺寻晚系离世嘅。咁形容成件事咧，医管局都话系成件事嚟得好快嘅。你点评估呢一个嘅个案？呢一个女婴出现嘅情况或者个因素系点解会去到恶化到咁严重？ 咁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單一嘅事故嚟嘅，咁我諗市民大眾都好憂慮啦，我一樣咁憂慮啦，因為過去嗰十日呢，接二而家叫連三，有3位5歲以下嘅嬰幼童，因為新冠感染咗之後，喺短短數日，第一個個案更加係叫做即日啦，就離開我哋嘅。咁當然佢哋個病情嘅分析呢，一定要係好详尽啦、精准啦。咁我琴日喺儿童医院同国内嚟嗰四位专家，广州嚟嘅四位专家都同医管局啲所谓儿科医生啊、医院各方面都即系再审视咗呢几个个案。咁呢几个个案咧，咁其实有2-3个都系似乎系抽筋抽搐，咁然后咧就发现。檢查之後發現個腦水腫是一種急性的腦炎嚟嘅，咁佢當然都肺部都會肯定係有一啲影響啦，但係主要都係先係有啲上呼吸系統嘅感染2-4日，咁跟住就急轉直下，咁就發生呢一個腦炎引致好重症要入醫院咁樣樣。咁呢個現象咧都唔係話淨係新冠病毒即係特有嘅。咁其實喺之前大家都明白流感都耐唔耐大家都會聽到有啲嬰幼童係流感之後幾日之內就係腦炎過身，亦有啲疱疹病毒亦會係引致啲嬰幼童咁樣。咁但係使人擔心嘅就係連續接二連三喺10日之內。當然第一位小朋友好不幸，因為未入醫院已經過身，咁嗰個真係要睇法醫官嘅檢定先至知。究竟是不是腦炎啊，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肺炎。咁但是因为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呢，咁佢其实第一位幼童之前嗰日仲蹦蹦跳嘅，咁到第二朝嘅凌晨就发生好大嘅事情，咁然后就基本上係即係去到医院已经係死亡。咁跟住第二宗、第三宗，咁而家唔係就係呢三宗，喺我自己掌握嘅都有1-2位小朋友都有類似的情況，咁呢個實在令人好擔憂。咁究竟呢個現象係說明啲咩呢？咁暫時我都俾咗1-2個可能性啦。咁但係嗰啲全部都係猜測嘅，即係包括佢哋最重要係冇打過針啦。呢個第一點。咁冇過打針之後而引致好多細路仔感染，咁呢個就不爭嘅事實啦。喺全世界都見到㗎啦，無論喺歐美都係咁，喺美國都。接近1000個小朋友過咗身，咁但係點解佢哋過身當然係未打針就唔能夠保護到佢哋有重症啦？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呢亦係一種猜測，但係都有啲數據，就係佢哋過去嗰3幾年真係冇翻幼兒園啊，即係等等啦，真係變咗係冇機會接觸啲病毒，尤其是舊嘅冠狀病毒，從而引起佢啲交叉保護力嘅。咁呢個第二個可能性。咁第三個可能性就係、是。比較罕有的先天免疫功能缺陷，其實在去年我們香港都有參與一個全球的研究，大概有 3% 到嚴重的個案都找得到叫做第一型的、所謂干擾素、 即係個答應答啊，即係反應係比較差嘅。咁而家根本係無從稽考，究竟係邊一個原因？咁但係當然仲有另一個原因、就是，就係當日最擔心嘅咧，就係而家我哋呢個 Omicron 個 BA2。因為大家都可能聽過 Omicron 其實都有一啲所謂轉變嘅，咁最先個叫 BA.1， 而家個 BA.2， 咁嗰個傳播力係高啲嘅，咁但係喺世界各地個觀察呢，佢其實雖然感染快，但係引致重症同個 BA.1 即係嗰個第一個 Omicron 係冇乜分別嘅。咁、 okay. 但係有一啲動物嘅試驗就話佢個毒性係比較強。咁所以而家好多個可能性，咁而家最緊要咧就是香港一定有一個中央統籌嘅機制，將呢一啲細路仔有重症嘅，當然係死亡個案一定納入去啦，都有一個好詳盡，我哋叫跨學科去組織。第一，佢哋有重症嗰陣時，有一個專家團隊各方各面都要俾呢啲幼童最好嘅治療啦，叫做守護生命啦。咁即係萬一真係好唔好彩離世。咁亦要將嗰個死因要好詳盡去剖析，究竟係發生緊啲咩？係病人本身嘅問題啊，係病毒嘅問題啊，定係有啲問題我哋仲唔係好清楚。 Okay. 因為接二連三發生呢啲事咧，係即係罕有嘅嘢可以發生一次兩次，如果第三次都再發生嗰陣時候，大家都會好擔心。咁、因為我都引用咗英國第一年2020年到2021年。即英國跟進咗成1200萬細路仔，咁啊揾到47萬有感染，即係死咗25個人。咁我哋短短10日就死十，即係死咗3個人。咁呢個即係對我嚟講，即係唔係淨係一個數字嘅問題，可能真係背後有啲原因。咁、所以我琴日都同啲專家同埋醫管嗰啲同事都傾咗，我哋一定有一個中央統籌機制去跟進呢啲重症嘅細路仔，無論即係佢要唔要早啲發現，如果有重症嗰時點樣去醫護，如果真係萬一唔好彩走咗之後，我哋應該點樣去盡最大嘅努力去揾出嗰個原因咯？ 教授，不過而家喺醫管局咧就話即係優先安排兒童啊、長者呢一類嘅確診病人入院啦，但係實際上因為個硬件嘅原因啦，所以有啲市民報道都提到話，可能抱住一個確診嘅 BB 仔咧，都要等超過1日先入到院嘅，話可能再進一步嘅病徵先至安排到佢哋入院呢一啲情況，會唔會就係導致而家有延誤治療，甚至嗰個死亡率更加高嘅原因之一咧？ 嗱，頭先蕭生都講到咧，係硬件嘅問題咧。咁你頭先都講到，琴日係新增確診係7533宗啦。咁我哋亦聽到啊，竹君上個星期講，咁大概9% 係6歲以下。如果你將7533當一成，即係有750個係6歲以下嘅。咁大家咪問啦，咁一日可唔可以收到700個小朋友入即係而家醫管局嘅病床啦？呢、這個第一點，大家。心理一個評估先啦。如果真係冇可能嘅話，咁唯一要做嘅咧，就要教育到啲家長。究竟如果喺屋企度看管一個小朋友，你最緊要留意啲咩嘢？咁上個星期有4個兒科組織，即係香港兒科醫學院啦。咁仲有兒童呢個免疫敏感傳染病學會啦，同埋2個兒科嗰啲護士學會都已經好詳盡列舉曬。希望嗰個文件，大家家長真係要喺留喺屋企度睇嗰啲細路仔咧。第一就係如果神情呆滯，咁神情呆滯可能就係腦炎嘅一種表徵啦。如果當然，如果真係普通嘅肺炎，佢咪會呼吸混濁。但係大家都要明白 Omicron， 大家都講咗多次，佢其實係主要係上呼吸道系統，唔係真係肺炎嘅。咁所以今次呢一個即係腦炎啊，即係腦水腫，咁就變咗唔係真係嗰個肺為最主體嘅。器官受到影響，咁呢個更加值得關注。咁所以同市民講，如果佢神情呆滯啊，唔蹦蹦跳玩啊，或者當然係呼吸急促啊、混濁啊、唔肯食嘢、嘔吐，即其實新冠可以影響好多器臟嘅，唔係淨係肺嘅，神經中樞啦，同埋呢個腸胃道。 但腦炎，我想搞清楚係咪主要喺小朋友方面會出現得多啲嘅？ 嗱。咁樣啦，咁好多描繪嗰啲個案咧，好多時候都係細路仔嘅，但係大人都係會有嘅。甚至乎新冠病毒咧，喺文獻上過去嗰一兩年咧，都有描繪到係有啲叫做acute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即係急性嘅壞死性腦炎咁樣嘅。咁點解香港會接二連三，即係一次兩次就算啦，當佢係真係好罕有，冇彩撞到。咁如果到第三次，如果第四、第五個個案都出現咧？咁我諗就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啦，我諗係一個國家嘅問題，一個世界嘅問題，一定要搞清楚背後個原因係 乜嘢嘢。咁當然我最擔心就係咪即係個 Omicron BA.2 係有一啲變異係使到佢有一種咁嘅特性。但當然呢個純粹係猜測嚟嘅，我哋一定要實事求是，每個個案都要用盡我哋一切嘅方法去檢定點解會發生呢一件咁嘅事情，最低限度還翻俾父母市民一個說法，一個解說咯。 嗯，今次個案用喺小朋友嗰度咧，這個女嬰咧都有用到瑞德西韋嘅處方度，但係好似話佢嘅病情處方原收都未有特別好轉嘅，係咪係即係瑞德西韋本身用喺小朋友嗰個發揮嘅效力係低啲嘅？ 咁其實唔係嘅，你就用咗呢個 remdesivir， 咁但係嚟講咧都係一個百分比係有好處，同埋你真係要好早嗰陣時俾嘅。咁當然我哋嘅腦炎嗰個發病機制都唔清楚啦，究竟係個病毒直接侵入去嗰個神經系統啊，定係佢自己本身嗰個發炎嗰個問題啊，都未搞清楚。咁其實真係好多事情都未釐定。只不過可以咁樣講，總之我哋能夠用到安全嘅藥都會用。去救治呢啲小朋友，咁無論係 ICU 所謂支援性嘅，或者係抗病毒嘅 remdesivir， 或者係降低發炎嘅藥物，即係包括好多其他嗰啲生物製劑啊、類固醇啊、或者丙球咧都用上咗噶啦。咁但係呢個真係摸住石頭過河，係唔會有呢啲所謂雙盲隨意對比嗰個第三期研究去證明呢啲事情咁。所以我諗而家最緊要就要穩定人心先啦。咁、okay. 另外真係可以改變命運嘅，其實即係個人嚟講就係打針嘅啫。咁、其他啲當然就要政府要有好大力度嘅所謂協調能力啦、統籌嘅能力。因為我都計過條數，如果而家每日打緊80,000針啦，咁相對嚟講，如果要等30日先打到，你嗰38咪有成2,400,000針嘅人想打嘅，咁所以個力度一定要盡快增加。 OK， 嗱咁小朋友即係一個走，梗係好擔心啦。但係你阿蕭生，你琴日都或者大家或者頭先都講咗啦，係有13名病人死亡，咁所以嗰13名佢嗰個詳細嘅情況，打咗針未？打咗咩針？打咗針之後幾多日？嗰啲全部都應該有都。每一日要做就可能有困難，因為而家真係作戰狀態啦。咁或者一個星期又好，咁就總結咗經驗，咁然後咧，從而就講翻俾個政策應該點樣做。因為譬如老人家嗱，兩頭唔到岸啦，我都講咗啦，講翻老人家呢一邊先啦。咁你而家講緊10個、20個、10個、20個，咁今日都睇到啲老人家有即係嗰啲院舍有64間，咁嗰啲真係好慘。咁嗱，譬如嗰啲打針真係好少。咁我頭先啱上網嗰度。睇打人第一針80歲得40%到，打人第二針係20%到，咁、那個速度，咁你話係咪提升？咁你就要睇下嗰200幾萬嗰啲有幾多係等緊打第一針、第二針嘅，你就盡快俾佢打。如果嗰啲全部都打到啦，你咪有另一個策略，我哋都諗過嘅，即係第二同第三針嗰個距離係咪拉近啲，唔好等咁多個月啦，就拉近到2個月。我再諗多一下，琴日都同嗰四位廣州嚟嘅專家，甚至乎第一針同第二針以前嘅文獻喺科興嚟講咧，都可以拉近到21日嘅。 OK， 咁呢啲全部都可以做微調嘅。咁但係呢個一定要由政府去統籌推進先至得啦。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劉宇龍教授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嚟嘅。再之前頭先我哋都講到有關於疫苗通行證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因為疫苗通行證咧都可能要用到安心出行呢個嘅程式啦。電話旁邊就有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子光，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啊，黄志光，可唔可以讲下疫苗通行证？即系除咗一啲豁免人士之外咧，入去唔同嘅处所啦，之前都讲到啦，都要随身带纸本或者系电子方式嘅疫苗接种记录或者系豁免证明书嘅咁。同大家解释下电子嘅方式嘅话，可以摆喺咩平台啊？ 好啊，多谢啊，其实呢为了配合疫苗通行证推出呢，我们安心出行就推出了个新版本啦，咁就是 3.1.0 版本来的。咁除了话它可以俾市民方便佢哋儲存佢哋嗰個疫苗接種記錄，即係我哋嗰個二維碼嘅針卡啦。咁亦都咧有一個醫學豁免證明書嘅二維碼都係可以儲存喺裏邊嘅。咁另外咧就係話，我哋都配合咗一啲處所，如果係需要做主動查核嘅工作嘅話咧，咁我哋都裝咗一個 新增了一個功能在我們的驗證二維碼掃描器那裡，那方便的處所就是可以整了這個二維碼掃描器，也都可以做一個叫做自動掃描的功能。簡單來說就是市民進入一些處所呢，其實他都是需要掃安心出行的。咁掃完安心出行之後，如果佢已經有裝到佢嗰個疫苗嘅接種記錄嘅二維碼咧，個二維碼會自動走跳咗出嚟。咁而處所咧，亦都係可以安裝一個頭先講嘅二維碼掃描器嘅程式，裝咗喺個處所門口。咁啊，方便啲進入處所嘅人士咧，就可以將呢個佢嘅針卡擺埋去嗰個二維碼掃描器嗰度咧。咁就掃描咗個之後，佢就可以入去。咁而我哋嗰個掃描器呢，亦都有配合咗一啲唔同嘅聲響呢，就係方便處所嗰啲管理人呢，就可以聽到個聲響，就知道啊呢、這個人呢、這個進入處所嘅人士係有接種記錄啦，有醫學豁免證明書啊，正還是係個二維碼係冇效嘅，咁變咗就方便佢哋咧，就可以容易做呢、這個進場嘅管理咁樣樣。 嗯，即係呢一個處所會有一個嘅掃描針卡嘅電話啦，即係掃嗰、那個二維碼啦，係無論電子嘅二維碼定係紙本嘅二維碼都可以掃到噶嘛，係咪啊？ 冇錯啊，係啊，因為其實我哋響接種疫苗嘅時候咧，每一個市民接種完咧都會有一張紙本嘅針紙俾佢，而個針紙上面就係有一個咁嘅二維碼咧，就係、是、方便佢咧。攜帶在身上面呢，就如果他去一些處所如果是要主動檢查的，那他就可以將這個二維碼擺在那個掃描器那裡。如果是有一些處所呢，其實是無需要做主動的檢查的，那其實他keep 住這個二維碼在更新呢，就正如好像帶著個身份證那就已經可以了。那而這個二維碼其實如果方便的，我們可以擺在安心出行裡面又可以，又或者呢，就是如果有市民是已經裝了我們的智方便程式呢，也都可以透過智方便下載，又或者是用醫管局那個醫健通的網那個流動應用程式呢，都是可以隨時下載這個二維碼給人家檢查的。 嗯，但是这个处所扫了一些針卡或者豁免证明书的二维码之后，是不是就会拿了一些资料摆在个电话里面，怎样有些技术是确保资料不会外泄？ 因为主要呢，就是这个疫苗通行证呢，都是一个防疫抗疫的工具啦。咁希望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需要做主动检查的处所，一般都是一些呢比较高危的，譬如说要除口罩活动的处所来的。咁的话呢，咁入处所的时候处所的管理人士咧就需要用我哋政府提供嗰个二维码扫描器，扫描咗进入场所嘅人嗰个二维码嘅资料，嗰啲资料咧其实就系等于佢打针嘅资料啦。当然里边有少少嘅个人资料嘅，譬如话你个名同埋你个证件号码，但系我哋响储存嘅时候咧就已经将呢啲个人资料咧部分遮盖咗。然後亦都做咗一啲叫做電腦嘅雜臭處理，即係叫做 hashing， 我哋叫做呢啲處理咧，就係單向嘅，即係話你將啲資料混亂咗佢，到咧一個地步咧，就係佢唔可以再辨識到任何嘅一啲個人嘅身份噶啦。咁而呢啲資料就加埋你打針嘅記錄啦，譬如話邊一日打邊一針啦，咁啊儲咗喺呢個機裏邊。咁呢個程式咧儲住呢啲資料，亦都係會加密。咁用嗰個程式嘅處所的管理人亦都不可以拿到來看，直至譬如說31天這個資料就會自動消除的。那當然如果不幸譬如那個處所有一些感染個案或者爆發的話，衛生服務中心的追蹤辦呢就可以透過提供一個一次性的密碼給那個處所的程式呢，就將這個資料呢就上傳去他們那個中央的數據庫，那上到去中央數據庫呢才是再用一些雜臭的形式呢，就是跟我們的中央疫苗接種記錄做一個比對，才可以提取到那個人士的真正的身份和他的最主要是他的聯絡電話，然後我就追蹤辦的同事就可以更快更精准地去追蹤到哪些人是曾經入過這些處所了。 嗯，即是可以拿回個完整的資料的，但都要拿一次性的密碼有關部門。 沒錯， 是的。我就想問，如果一個處所遺失了這個疫苗針卡這個電話呢，是不是有任何法律責任的？ 沒錯，因為按現在那個疫苗通行證那個法例的要求呢，或者佢有一啲嘅執業場所嘅作業嘅要求呢，其實係需要處所，如果係需要做主動檢查嘅處所呢，係要用呢個疫苗掃描器呢個二維碼嘅掃描器啦，亦都係需要妥善保存呢個電話，有需要嘅時候呢就係俾我哋做防疫抗疫嘅人嗰啲人員呢去提取嗰啲資料嘅。咁佢係有一個條例的要求，咁亦都咧係有要求咧，就要佢喺個處所門口咧就張貼一個告示，就提醒進入嘅 人士咧，就係佢哋嘅疫苗記錄咧，係會被呢個二維碼嘅掃描器咧係收集嘅。咁亦都講咗頭先我講嗰啲點樣保障嗰啲個人資料係唔會被濫用啦，亦都唔會被流失嘅。 Okay. 這個疫苗通行證都涉及到一啲人去唔同嘅地方啦，打咗針啦，啲聯絡資料等等啦。咁係咪淨係用喺防疫抗疫嘅調查，定係其他部門作其他案件嘅調查都可以用到？ 我哋而家收集呢一啲，雖然咧頭先我都講嗰啲資料已經係集湊咗，就變成一啲不可辨識嘅個人資料。但係呢啲資料咧，主要都係做防疫抗疫嘅公眾嘅啫，亦都係需要係有需要嘅時候，衛生防護中心嘅追蹤辦咧提供呢個一次性嘅密碼，先至係可以上傳呢啲數據俾政府嘅。 所以其他案件就不會涉及攞呢啲資料啦。 主要是我嚟做防疫抗疫的用途嘅。 OK， 另外我嘅安心出行都有個新功能，叫做返回上一個場所，可唔可以同大家簡單介紹下呢個咩？ 好啊，嗱呢個其實我哋係聽到一啲市民嘅意見啦，咁我哋不斷咁樣更新我哋嗰個程式，盡量都係做到便民利民啦。咁我哋都睇到有啲市民就話，我有陣時去唔同嘅場所咧，有陣時會進出嘅時候就我又要譬如我由一個場所去第二個場所，跟住離開原本個場所又入翻去。另外一個場所喎，咁嘅話咧，咁佢可能又要掃描翻嗰個住所嘅場地二維碼，咁所以我哋就新增咗一個叫做返回上一個處所嘅功能。咁呢個功能好簡單嘅咧，就係你如果你係譬如話頭先我咁講，由場所 A 去場所 B， 跟住我離開場所 B 嘅時候，佢有個按鈕俾你選擇，我係咪翻去場所 A？ 咁呢啲情況咧，就好多時譬如話我入一個大廈，咁然後我掃描咗個大廈嘅二維碼，跟住我可能上到某一個樓層咧，去嗰個辦公室，咁我去辦公室做完嘢之後咧，我出翻嚟咧，咁其實佢揀呢個按鈕，佢就可以即刻去翻嗰個大廈嘅一個公共地方咁樣。咁呢個亦都適合咧，就係啲譬如話商場啦，裏邊嘅一啲再入去一啲處所咁樣。咁呢個主要嘅功能咧，就係方便啲市民咧，就係比較更加準確地記錄低佢嘅出行記錄啦，同埋亦都唔需要佢話佢要係好麻煩咁要走翻去掃其他嘅場所嘅二維碼咁樣咯。 OK， 唔該曬黃志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志光就係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有關於疫苗通行證，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75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当局另外收到6892宗新情报个案。政府宣布在本星期四起实施疫苗通行证，届时12岁或以上人士进入商场、食肆等表列处所，需要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当局昨日介绍疫苗通行证的具体执行安排，会分为主动和被动的查核方式。市民进入食肆需要主动展示针卡记录，而进入商场、超市、街市等等就无需主动出示，但是就要好像身份证一样随身携带，供抽查之用。经济日报报道。 明報的報導作提到，有食肆認為難以杜絕食客使用虛假接種記錄，關注如果前線執法人員到場巡查的時候發現，食肆負責人是否真的可以能夠免責。有餐飲業界表示，第五波疫情下食肆生意已經銳減，預期即使實施疫苗通行證亦都不會對生意有太大的影響。雖然政府表示市民經商場回家、使用政府服務、到訪醫療診所或者到食肆買外賣可以獲得豁免，但仍然有不少市民憂慮，當中包括未獲醫學豁免證明、亦未接種疫苗的長期病患和殘疾者，憂慮出門買藥和食物的時候受到影響。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醫管局公布過去一日有13名新冠患者死亡，其中一人是年僅11個月大的女嬰，她在2月19日被送到將軍澳醫院，情況惡劣，之後被轉送到伊利沙伯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情況一直惡化，心肺功能曾經停頓，經過急救之後延至星期日傍晚死亡。醫管局說，女嬰的父母、8歲的兄長、孖生姊妹等家人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都是呈陽性。成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内地援港检测队寻日朝早开始进驻元朗、油尖旺、北区、马鞍山等地的5个核酸检测点。第二批内地援港抗疫医疗防疫工作队日前抵港，核酸采样队负责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张老寻日接受文汇报访问的时候表示，今次国家援港医疗队的核酸采样队百多名成员了解了香港的检测流程之后，寻日已经前往多个检测点投入工作。 廣東省政府亦正組建第三批醫療隊支援香港。他透露，第三批內地援港抗疫醫療防疫工作隊人數或者會過千人，以核酸檢測人員為主。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聽日將會宣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早在去年的預算案，陳茂波已經公開表明政府會檢討差餉制度，包括研究引入累進制差餉。根據星島日報了解，差餉制度經過一年檢討已經有眉目，預料檢討結果很大機會會在聽日的預算案中出爐。另外，預算案預料會繼續推出利民紓困措施。據了解，採取錢跟人走概念的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將會恆常化推行，希望可以加大舒緩有需要長者臨終亦都未能夠成功輪候入住安老院的困局。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公屋申請再破頂，輪候時間攀升到6年，繼續創出23年新高。房屋委員會昨日公布最新公屋輪候冊數字，截至到2021年12月底，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是6年，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就是4年，兩者同創1999年以來的新高，反映苦候公屋的情況越趨惡化。有議員說，公屋落成量只能夠追落後，預料未來3年輪候數字都只會有升無跌。《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疫苗通行證後日落實，對於提升本港疫苗接種率會有一定作用，但是安心出行至今仍然不具備完善追蹤功能，存在嚴重的抗疫漏洞。社評說，香港要與內地有效對接，就應該盡快落實安心出行追蹤功能，以落實疫苗通行證為契機，推出完善方案，否則兩地通關將會遙遙無期。《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疫苗通行證核查分主動和被動模式，食肆必須主動出示針卡，商場等人流眾多之地只會以查身份證的隨機方式執法。社評說，疫苗通行證在香港是新事物，市民需要時間習慣，當局可以視乎執行情況適時微調，確保措施有效發揮谷針抗疫作用，具體執行合理合道。明報的社評。 信報社評說，為750萬市民短時間密集式檢測，絕對是史無前例的浩大而艱巨工程，是不是應該配合禁足令？如果不禁足，怎樣盡最大可能限制市民活動，不得不慎重研究。社評說，釐定全民強檢方案必須要快很準，內地的經驗可學盡學，學不到的就只好因時因地制宜，目的是不能夠任由傳播鏈繼續隱形。信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會在明日宣讀，市民期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派錢紓解民困，亦都推出新措施救經濟，包括再推保就業計劃，以免中小企不敵疫情而出現幾何級式的倒閉潮。社論指，疫情來勢洶洶，財政司司長不應該被量入為出的理財哲學所束縛，應使則使，更加要預留資金，為疫後經濟發展做好準備。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啊，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至于较早前西隧港岛出口去中环方向嘅支路咧，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下城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全线系封闭嘅，咁而家一大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明华大厦 A 座、将军澳景林村景棉楼、观塘安泰村明泰楼、屯门富泰村爱泰楼，同埋油麻地弥敦道383-389C号平安大楼。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倾尽所有去做好每件事，用心专注就是力量，相信自己这份信念传承下去，困难不会令我们却步，坚持前进是唯一的方向。 ICAC 都有同样要坚守的价值，守护廉洁香港，坚决反贪，从未改变。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举报贪污热线2526-366。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财政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5点， 陆宇光、张凤平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2022年2月22日，新增7533宗确诊，再多13人离世，包括11个月大女婴。 疫苗通行证周四实施，进入街市、商场等需有疫苗接种记录。 失业率维持3.9%，就业不足率微升。 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独立地位。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先讲下靶场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24号开始实施嘅疫苗通行证咧，头先讲话食肆就系一个叫主动查核嘅处所，即系处所外面会放部机咧，系扫一啲顾客嘅针卡嘅二维码嘅。商场呢一类叫做被动查核，咁啊一啲嘅顾客咧入到去处所入边咧，要带任何方式，即系电子又好，纸本又好嘅针卡。咁啊，如果执法人员查嘅时候咧，就要展示出嚟啦。咁头先讲到一啲嘅有一啲嘅豁免情况嘅，咁头先亦都访问到啊蔡洁明啦，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嘅，咁佢就提到话即系其实个措施咧都系话想多啲人系打针啦，就唔希望有太多豁免造成不公平。咁啊强调打针系一件非常这个嘅措施系嘅非常简单嘅事，唔希望咧有人为咗获豁免咧而转空子啦，唔排除日后咧亦都会可能收紧一啲嘅豁免要求嘅。继续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头先讲呢个疫苗通行证都涉及到嘅处所就系包括到食肆啦。今次食肆喺呢一波疫情之下，亦都见到佢哋嘅失业率咧，亦都系有上升嘅。最新就系话去到6.2%，餐饮服务活动。会唔会你都系呢一行咧？讲下你嘅睇法。餐饮业方面，又请一位嘉宾，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早晨， 早晨，小罗文。 早晨，黃家和。在講失業率之前，講局長啦，陳肇始局長之前都話，而家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咧冇條件放鬆，正研究收緊方向嘅咁。你估計如果收緊方向再收，會唔會都係喺一啲食肆嘅堂食時間嗰度收咧？如果係嘅話，會有啲咩影響咧？ 我相信如果收緊個方向嘅話，主要都係喺個營業嘅時間嗰度收緊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人數嘅限制囉，人數嘅限制包括譬如話而家 D D 區嘅食肆係可以一台坐四個人，會唔會未來收緊到一台兩個人呢？咁我相信亦都未至到話一台一個人嘅啊。咁但係呢、這個做法嘅話，當然係會令到我哋食肆咧，而家基本上嗰個生意已經係一落千丈，可以話啊。咁如果全日我哋嘅生意咧，其實已經係得翻兩三成。咁有超過1200间嘅食肆咧，其實已經係停擺咗嘅，咁已經暫時停業嘅。啊，咁已經有大概200几、300间嘅食肆已經結咗業啦。咁未來咧，如果係再進一步收緊嘅話，基本上啲人嗱，要可以睇翻咧，而家啲人流咧喺商場啊、街道啊，咁其實已經係比平時咧稀疏咗好多。啊，咁如果再次收緊嘅話，咁亦都係會令到啲市民咧再更加卻步嘅，即係唔會話出街啦。咁喺食肆嗰方面嘅話，亦都冇得做咧，因為如果打開門口做生意，其實蝕住嚟做嘅。咁有部分嘅食肆，而家我睇翻咧，仍然係繼續營業。咁但係咧，唔係話佢可以做到咩生意，而係希望係可以有開，即係打開門口做生意嘅話咧，亦都令到佢嘅員工咧係可以有工作做嘅啫。咁呢個咧就而家我哋嘅苦況都係咁樣啦。 食肆其實仲有啲咩招數或者計劑可以諗咧？頭先話即係繼續開住門之外，有冇啲其實都係即係放無薪假，將啲員工或者係解僱嘅情況係咪都普遍咧？因為我見啦數字嚟講啦，餐飲服務活動嘅就業不足率咧，由2%升到最新嘅3.1%都幾大嘅一個升幅嚟嘅呢個。而家係咪都多係無薪假嘅？ 而家係多無薪假之餘咧，咁其實因為之前我哋好多食肆咧，特別啲酒樓請好多臨時工，咁而家冇曬呢方面嘅飲宴嘅服務啦，夜晚黑啊，咁所以咧全部呢啲臨時工咧都唔使做啊。咁而家政府公布出嚟嗰個失業數據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滯後嘅數據嚟嘅，佢係基於十一月、十二月同埋一月嘅數據，可以睇翻咧十一、十二月嘅話，咁其實我哋嘅餐飲業嘅生意咧都相當唔錯嘅，特別係喺十二月咧，我哋基本上係請唔到人嘅。咁但係咧，去到一月份，由自從一月七號之後，6点禁堂食啦，咁同埋之後咧，亦都係逐逐有一啲措施，而令到我哋生意上咧係好大嘅困擾。咁但係如果話餐飲業而家嗰個失業率嘅數據係6.2%咧，咁只係微升，由上次公布嘅數字5.9%升到6.2%咧，其實呢個數字咧遠遠唔能夠反映到現實嘅情況咯。咁如果係加埋二月份嘅一啲生意上嘅影響啦，再如果而家嗰個限聚再收緊啦，咁而令到更多食肆咧就暫停營業，甚至係結業嘅話咧，咁去到三月份如果我哋所睇到一月、二月、三月呢個數據嘅話咧，我相信嗰個失業率嘅數字會上升到超過15%添嘅。因為如果睇翻去年差唔多同時間嘅時候咧，咁我哋失業率曾經亦都係上過15.2%，咁後嚟逐步回落翻到14.7%啊，之後再一路減啊咁。咁但係咧，而家嗰個情況咧，比起一年前咧，其實更加嚴峻咯。 Okay. 我哋嗰個整體嘅生意咧，只可以維持翻大概20%，佢都係30%啊。咁可以想象中咧，而家我哋有好多食肆咧，其實亦都係睇緊 財爺咧就快公布嗰個財政預算案啦，對一啲食肆或者企業咧，因為各行各業都受影響嘅，會有邊方面嘅支援咧？會唔會再推出保就業3.0 嘅計劃咧？呢個係我哋所渴望嘅咯。 嗯，之前政府話推疫苗通行證，我見業界都話希望如果推咗嘅話，就可以放鬆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啦。但係而家政府都係話冇條件放寬啦。你哋覺得即係如果推疫苗通行證之下，會唔會有機會唔收緊，起碼保持翻而家嘅措施，定係你自己預計疫苗通行證之下對於業界嚟講嘅影響有幾大咧？ 如果推疫苗通行證咧，基本上係個對我哋嘅生意作用不大嘅啦。而家可以睇翻因為已經有差唔多86%甚至87%嘅市民咧，已經係接種咗疫苗第一劑啊。咁而接種第二劑嘅人士咧，都超過76%甚至77%咁多，可能係再高少少添。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如果我哋配合疫苗通行證嘅做法，但係咧政府再收緊一啲限聚嘅措施，而令到啲市民咧其實根本上唔想出街。咁對我哋嚟講個作用亦都係冇咩特別嘅幫助嘅。咁但係咧如果我曾經建議好多次咧，譬如話疫苗通行證，如果已經第二針嘅都已經係有差唔多接近80%嘅人士係接種咗嘅，點解唔可以疫苗通行證嘅推行由第二針作為起點咧？咁呢個可能如果係由第二針作為起點，政府有冇條件去放寬少少嘅一啲堂食嘅時間呢？咁如果由6:00禁堂食放寬到8:00禁堂食嘅話呢，咁呢個對我哋嚟講嘅生意呢已經係可以有返一啲幫助嘅。咁亦都令到一啲食肆咧係有個心繼續去經營落去。如果而家再收緊嘅話，基本上我哋冇咁嘅條件再繼續經營落去，基本上即係打開門口嘅話，就根本係蝕落去。咁啊，與其係咁樣咧，不如等埋嗰個第六輪嘅防疫抗疫基金收咗之後，再睇情況，然後先至決定究竟會唔會繼續經營。 OK，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家和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頭先都提到有關於佢哋都係期待緊嚟緊啊，聽日啊嘅預算案嘅公布，會唔會都有啲支援措施針對業界咧，餐飲業嘅咧咁？會唔會你都有對於預算案有啲咩睇法咧？稍後我哋都會傾到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希望你俾我兩三分鐘咧講完。 好啊，請講。 想講嘅，因為飲食業嘅就喺東區仲係開緊一個酒樓嘅，起碼都200-300張台。咁你而家叫我哋要主動去掃嗰啲客人咧，係有一個實際嘅困難。譬如舉個例咧，我第一次掃去一號台，咁啱啱佢可能咧入嚟嘅時候咧，坐咗兩個人咁樣，或者而家係最多係4個人啦。咁有兩個人去咗廁所，咁我掃完啦，咁我係咪要？我都唔知道佢真係幾多人咁啊？點記得到咁多人咧？係咪啊？咁係咪又要翻轉頭再掃佢咧？如果掃完一次又一次，咁嗰啲客人都會好煩啦，會增加咗嗰個摩擦啦，係咪啊？ 你意思佢哋去廁所係要離開個鋪頭嘅係咪啊？ 唔使噶，你 咁點咁唔係喺門口一次過可以做曬？ 有個廁所喺入邊噶嘛？ 咁頭先你話 商場嗰啲就要去商場啊？即係，但係我哋嗰啲話係自己廁所㗎，自己鋪㗎。即係兩層，我唔想講個名啊，好似唔跟，好似同我哋賣廣告咁啦。個酒樓係咪先？而家個堂食已經時間咁短啦，你仲要我哋主動去掃客人？個客人如果係你個茶，你係茶客或者食客，掃完一次，喂，頭先你都掃咗啦，又再掃，咁我都唔知道真係掃曬未喎。咁如果掃漏咗點搞咧？仲有，你仲要叫我聽聲音，哇！真係～又用眼睇，又用耳去聽，不如你整個顏色啊！我知道佢啊，得啦，掂啦，咩嘢都好啦，我唔理你係紅黃綠藍啊，黑啊，好啊，係咪啊？ 唔好又听声音啊嘛。 佢都有颜色嘅，有个蓝色嗰个针卡喺度嘅，如果冇就红色。 唔系啊，嗰总之嚟讲，我哋觉得点解即系唔好话学边度地方啦，学啊我哋。即系某个官员讲，诶唔好某个地方啲咩咩咩码咩码，总之你要方便便民啊嘛。头先我讲嗰句，嗰啲食客扫咗一次啦，咁佢去咗厕所，翻转头坐落去，我系咪要再扫第二次咧？ 嗯，即系都未必睇得清楚，顾住咁多个， 打到二三百张，你仲要我哋请几多人去搞呢啲嘢啊？ 嗯，你哋有冇请特别多咗人去做呢个咧？這个工作？ 如果真系咁样，系咪要请多啲人啦、啊？你话啦，你净系用楼，如果唔请？咁係咪又係油污油污油污？咁人哋嗰啲衛生食環署嗰啲嗰啲幫板嚟到查到，咁我又有事㗎喇喎。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都講到佢喺東區做茶樓嘅，咁都講到話，如果疫苗通行證之下，究竟有冇咁多人手去睇住啲顧客出出入入，係咪真係個個係掃曬嗰個嘅針卡嘅咧？咁佢有個咁嘅擔憂嘅。早晨，女士，早晨。 喂， 你好啊，你好啊，系啊，到你啊，早晨。 系，我想请问你咧，有一个问题咧，就嗱，我个仔咧就喺嗰啲隔离人士酒店度做嘅，但系咧酒店咧就只系每个月咧就俾多5000蚊，但系咧我睇电视咧老人院每日都有津贴500蚊，但系点解酒店每个月只系俾嗰啲嗰啲人工5000蚊咧？咁啊，好似唔系唔合理咁样喎。 嗯。 咁呢样嘢我反映啦。咁样第二样咧，政府咪又以前咪做咗好多同心口罩嘅，咁而家又话赞成人哋加多一个口罩，咁嗰啲口罩可唔可以再派俾我哋啲市民用咧？ 哦，即系你想再政府派嗰啲同心口罩，你都想再攞嘅。 系啦，系啦。咁第三个问题咧，又想問一下，而家入商場咧，我都成70几岁啦，咁樣佢啊，我個商場裏面咧就包括咗超市啊、菜餐店啊，即係咩店嘅嘢都有得賣嘅。咁我第一時間入咗去篤咗啦。咁我係再譬如我要去餐廳食嘢，咁我係咪將之前嗰個話要褪出嚟，一定係唔好理佢，直頭入去篤嗰個快餐店篤咗咯？咁我食完嘢就篤喺嗰間快餐店篤翻出嚟。咁之前我仲留喺商場嗰、那個篤咗入嘅，我未跳出噶嘛。咁我又要去超市咯。咁我係咪又再入超市篤？去完超市又篤翻出嚟。咁仲使唔使理翻之前入商場嗰個篤咧？ 哦， 好麻煩喎、 啊。頭先聽官員所講啦，就即係如果你入咗一個，譬如你喺商場再入去超市，就當然要再篤啦。但如果再出翻嚟嘅話咧，其實撳翻入個掣叫做返回上一個記錄咁樣嘅，咁就已經得噶啦，唔需要就特別去翻商場個門口再掃過，唔使咁嘅。 即係譬如我去完快餐店，一樣喺話我喺已經出咗快餐店啦，就要篤要撳翻我去翻之前話我去翻商場咁解。 系啦，即系总之有个掣，有个咁嘅功能嘅，即系唔需要特登又再去翻喺个店铺出翻商场，又要去翻商场门口就唔使再扫嘅。咁啊，都有个咁嘅即系咁嘅忧虑啦。即系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疫苗通行证星期四起实施，政府会以主动和被动查核方式执法。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蔡洁明说，主动查核是针对两类处所，即是餐饮处所和会址。市民进入的时候出示疫苗接种记录，被处所负责人反扫核实。蔡洁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有顾客进入处所的时候持有虚假证明文件，一般不会处罚负责人，当局会追究相关顾客，包括涉及不遵守防疫规例和使用虚假文书。他又说，被动查核的地点包括商场、百货公司等处所，市民进入的时候只需要扫安心出行，不用主动展示疫苗通行证，但如果有执法人员查核就需要展示。如果執法人員發現有人沒有疫苗通行證，會處罰相關人士，而不是處罰處所負責人。食環署一個工人初步確診新冠病毒，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咁喺爆水管方面咧，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有爆水管，下城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全线系封闭，一带挤塞。就系下城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全线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2022年2月22日，新增7533宗确诊，再多13人离世，包括11个月大女婴。 疫苗通行证周四实施，进入街市、商场等需有疫苗接种记录。 失业率维持3.9%，就业不足率微升。 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独立地位。联合国秘书长谴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疫苗通行证，礼拜四嘅2月24日咧就开始第一阶段啦。其实就分咗3个阶段嘅。第一阶段就系话12岁或者以上人士啦，最少打一针嘅新冠疫苗，先至可以系有一个嘅疫苗通行证入到去一啲指明嘅处所啦。第二阶段就系4月30日开始生效噶啦。18岁或者以上人士咧就系最少都要打2针先至可以用疫苗通行证啦。12至17岁咧就系打一针嘅要。另外去到第三階段就是6月30日啦，成年人嚟講就是如果第二針接種滿9个月就是需要必須打第三針啦，先可以有疫苗通行證嘅。12至17岁嚟講咧，就是如果打第一針已經夠6个月嘅話咧，就需要咧係打第二針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疫苗通行證嘅，謝女士打上嚟，話早晨。 系早晨啊，萧生你好啊，系我都讲下疫苗通行证嘅事。咁咧喺我自己个经验咧，我预约咧就喺私家嗰度预约咧，系去到3月底嘅。咁样同埋我喺预约嘅过程之中，我见到好多人好彷徨咁入嚟嘅咧，都系满嘅嗰啲私家医院。咁同私家嗰啲医生咧，咁我自己都打过好多次电话嘅。咁第二咧，我有啲亲戚咧系老人家嚟嘅。咁就算我哋老人家咧去嗰啲外即系嗰啲攞筹嗰啲咧，自己去攞筹嗰啲咧。咁排隊排到去都冇嘅，咁呢個情況啦。同埋如果政府嗰隻預約咧，又係全部都去到3月尾嘅，咁佢點樣fulfill 到呢個疫苗通行證嗰個時間咧？咁有冇我想建議一下咧，可唔可以喺啲外展隊嗰度啊，係喺啲社區中心啊，或者學校嗰啲禮堂嗰度咧，幫呢啲未打第一針嗰啲人打咗先咧？其實好多人都想打，其實係打唔切啊。 OK， 身邊係咪有啲人都係咁？ 係啊，好多啊。基本上真係好多啊！好似我識得有啲做學校嗰啲咧，基本上佢要一定要翻學啦，24日一定要入學校嘅，佢都打唔到，咁點樣去救呢班人呢？ 嗯 明白曬，唔該曬阿謝女士，都係講到而家疫苗嗰個打針嗰個需求比較大啦，想預約都唔係咁容易，無論係喺網上預約啊，亦或係去私家嗰度有個咁嘅情況啊。謝女士嘅睇法，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到打疫苗，亦都有啲人可能擔心身體嘅情況咧，希望醫生可以簽發一個嘅醫學豁免證明書嘅。其實衛生署咧都有一個嘅指引，其實由上年三月就已經係發出㗎啦，就係幫助啲醫生去評估個病人係咪適合咧打疫苗噶。而家個指引咧已經去到更新到第11版啦，最新就係又收緊咗一啲嘅門檻嘅，包括有一啲情況可以獲得有期限嘅豁免，譬如就係中風、心臟病等等，咁有個期限就係3至6个月啦。過往咧，譬如孕婦嚟講咧，喺科興疫苗嚟講屬於一個禁忌症啦，咁最新就係剔除咗嘅，咁即係話。應該就係可以孕婦咧都可以係打，無論係伏必泰亦或係科興嘅疫苗，根據指引所講。對於一啲醫生嚟講，要發一啲醫學豁免證明書，而家個範圍係咪窄咗咧？近呢段時間，因為都疫苗通行證好快就係實施啦，係咪都多咗一啲人除咗話揾針去打之外，都想醫生發呢個嘅豁免證明書咧？有了解一個情況，有醫學會副會長鄭志文，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鄭志文醫生，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最新衛生署更新咗嗰個嘅指引啦？喺簽發門檻方面咧，個範圍係咪再細咗？對於醫生嚟講，會唔會都清晰咗咧？其實 其實分別就唔係話太大。咁譬如佢二月同一月嘅比較，如果你話一月嚟講咧，佢就再清晰化咗啦，即係佢預備做個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個豁免，咁佢就擺咗係有一啲長期病患咧。講得清晰咗啦，同埋主要咧就係俾咗一個時間嚇，就係3至6个月嗰、那個所謂豁免證明書咧係有個時限喺度。咁你話去執行上其實就個難度唔大嘅，因為對於判斷一個病人佢是否適合某一種治療，其實我哋平時都需要做噶啦。咁又有一啲指引去跟啦。個難處其實就係、是。好多即係嚟嘅市民咧，其實佢個心有個誤解啊，或者佢自己某一啲執著，佢係唔係好想接受呢個疫苗嘅。咁但係醫生嘅角度就唔係淨係就住個指引嚟到去判咗係得定唔得。我哋其實嘗試係要幫個市民去接受疫苗呢樣嘢啦，因為佢受到保護呢一點係好重要嘅。 想問下孕婦嗰方面，之前就係科興嗰個嘅喺個指引嗰行嘅禁忌症入面咧，係包括懷孕嘅嘛，而家就係剔除咗嘅最新嗰個版本。多唔多孕婦呢段時間嚟，即係揾呢一啲醫生去攞醫學豁免證明書？最新個指引更新咗之後，對於醫生嚟講，係咪真係都唔可以發一個醫學豁免俾啲孕婦嘅？ 佢個豁免證明書其實之前都差唔多唔可以發啦，點解呢？因為佢淨係科興嗰度有禁忌啫嘛。咁其實佢可以接受伏必泰疫苗噶嘛。咁好難話證明一位孕婦你因為只係想打科興，咁你所以唔打得啦。咁因為佢成個豁免係關係到個疫苗接種與否嘛。咁所以其實孕婦差唔多之前都唔包喺嗰個豁免範圍裏面嘅。 即係總之要兩隻針都係話唔適合佢嘅身體情況，先至醫生可以發呢個嘅醫學豁免證明啦，係嘛？ 冇錯啦，因為孕婦本身你見到可能之前有一啲個案報道咧，其實佢哋都屬於高風險群組嘅，就等於譬如流感針嘅接種之前咧，就對孕婦都好多年前都有啲擔心，但係而家反為咧係政府資助孕婦咧係佢屬於係受資助群組，即係證明係鼓勵需要去接受嗰個流感針。咁喺而家呢個新冠疫苗咧，其實差唔多會見到咁嘅情況啦。 我想知道个豁免证明书有效期咧，就话系3至6个月啦。对于一啲譬如中风啊呢一类嘅病患者嚟讲，即系要3个月再或者6个月再做一次即续期咁啦，叫做个豁免证明书。其实系你自己点睇咧呢一个做法？ 我觉得其实佢系唔想你续期嘅。因為第一嚟講，佢並非話中風或者心臟病嘅病人啊，大家唔好誤解咗，或者我幾年前曾經中過風，所以我唔適合，並唔係嘅。調轉頭，如果曾經中過風或者心臟病發而即係接受緊治療或者穩定咗嘅人咧，佢係更加需要受到呢個疫苗嘅保護，佢哋係屬於高危群組，係應該優先打針添嘅。咁但係個豁免裏面所講嘅咧，就係話心臟病發或者中風 係未穩定，譬如哎呀真係唔好彩，我可能喺兩個星期或者一個月前係發生過呢啲急性嘅事件，咁我而家仲喺穩定期裏面啦，咁所以我就暫時呢就唔適合打個針呢，就唔希望加多一個因素落去干擾佢嗰個復原個病情，咁所以先至咁樣做。咁三至六個月呢，其實我嘅睇法就是保護個病人，因為如果你一旦發咗呢個所謂豁免書俾佢呢，佢係唔可以再打到針嘅，佢冇辦法再攞到嗰個曲喺政府嗰度，佢攞唔到針俾佢打，變咗佢冇地方可以再接受呢個保護嘅疫苗。咁所以其實三至六個月評估呢，等佢自動失效呢，其實對佢反為係一個保護嘅作用嘅。 OK， 呢段時間疫苗通行證好快就實施啦，有冇見到多咗市民係揾醫生係求助，係寫呢一個嘅醫學豁免證明？ 有啊，都多咗，因為有一啲特別係譬如翻工嘅需要啊，或者有一啲係啲子女幫個父母，佢哋好擔心，譬如就係好似頭先講啊，佢幾年前中過風，或者佢有三高啊，佢個病情唔穩定，或者純粹有啲甚至話我本身我體弱多病，即嗰類咁樣比較籠統嘅說法。咁其實嚟到你問醫生難唔難？如果我哋按本子辦事，其實一啲都唔難嘅，因為根據衛生署嘅指引，其實佢已經講明咗啦，能夠豁免嘅人士係非常之少，講清楚。咁但係我哋都嘗試係幫個病人解釋翻佢究竟係驚啲乜嘢咧，嚇點解會咁擔心？我成日舉嘅例子就係，當大家去搶購一啲成藥係懷疑有效嘅時候，其實你有冇睇清楚佢即係對你有冇副作用啊，或者有冇效？但係疫苗其實有咁多專家、咁多科學家喺外國試咗咁多，其實係證明咗有效同埋副作用少嘅，點解唔容易去搶購一啲成藥呢？ 有啲講法就話係咪話4月30日之後咧，政府就要求所有豁免證明書都要經醫健通或者醫管局嗰個電腦系統係用一個電子方式簽發。有啲講法就話醫生可能都會有個壓力，未必敢簽嘅。有冇即係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咧？又 壓力就冇嘅，因為我哋其實無論簽一個紙本或者上去電子平台，我哋都要負翻個責任，有即係各方面嘅監管啊，醫務委員會都睇住。咁上個電子平台咧，其實我諗主要就係配合翻佢嗰個安心出行裏面嗰個程式裏面有呢一個項目嘅，咁你上咗平台佢先至入到個程式，咁就一次過即係 do 嘅時候就順便發出另一個唔同嘅聲音，咁我覺得呢個係行政程序啦。咁你話醫生方面，我又一啲都唔擔心。 好啊，唔該曬鄭志文醫生。鄭志文咧就係醫學會副會長嚟嘅，講到佢話近日都多咗人咧係去診所度想攞一啲醫學證明係豁免打針嘅情況嘅咁，亦都即係評論到啦，係有關於衛生署嗰個嘅指引，即係近日有收緊到簽發嗰個門檻嘅。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周偉業。 心理学家丹·埃瑞尼 Dan Ariely 的著作《谁说人是理性的 Predictably Irrational》说明人有诸多不理性的认知谬误，可以被其他人操纵。而当我们知道思维有谬误，自然就想克服他们。问题是怎样做呢？读这本书认识人的谬误有没有帮助？遗憾的是，单单认识认知谬误可能对克服他们的帮助不大。原因在於認知謬誤普遍在潛意識的層面發生，理性上了解認知謬誤未必可以影響潛意識層面的偏好。 例如假設有間戲院有售3元的小炮谷和7元的大炮谷，平常各有一半顧客選購，如果戲院想令更多人買大炮谷，可以新增一個6.5元的中炮谷選項，中炮谷不會多人選擇的，因为只是多给5毫子就能够买到大炮谷是划算得多了。要比较小炮谷和大炮谷是困难的，因为你要思考你有几咁喜欢吃炮谷和喜欢的程度是不是值得你给多些钱。相比之下，比较中炮谷和大炮谷就非常之容易了，所以你会倾向舍难取义买大炮谷。 这个就是心理学上的有利效应 Decoy Effect，亦即是加入一个明显劣等的选项 decoy， 以反映同佢同类型选择的优越性。 即使你知道乜嘢有利效应，亦都好难对佢免疫嘅，因为我哋冇办法摆脱人唔中意作复杂比较嘅根性。咁我哋点样好呢？其实答案就系唔好太依赖人性，反而要建立容许人犯错嘅制度，例如喺会议入边安排一个人 Devil's Advocate 专门提出反对嘅意见，有助团队睇到盲点。所以制度健全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它总是可以做到最好的决定，而是透过互相制衡，令到错误的决定不至于招致灭顶之灾。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谁说人是理性的》，作者丹·艾瑞里，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明日23号就是财政预算案宣读的日子，在疫情之下对于预算案你们有什么建议呢？有不同的专业学会都有提出一些建议的。又请你一位嘉宾，有税务学会会长吴锦华。早晨。 早晨，朱乐文。 早晨，吴锦华。可不可以讲下你们对于预算案有什么建议，和预计财政状况和财政储备方面又怎样呢？ 我哋税务学会个建议咧，基本上都预计虽然上一年预计有个财赤啦，咁但系其实咧睇翻政府俾翻出嚟嘅资料咧，其实过去嗰九个月咧，其实嗰个表现系比预期好嘅，即系因为佢可能卖地啦，补地价啦，或者可能楼市、股票市场都相对系比预期中理想，咁所以咧印花税收入同埋卖地收入咧系高过预期，咁所以我哋预计咧。好大機會咧，佢未必係一個赤字，可能調翻轉頭有一個少少嘅盈餘，大約可能5-10億度。 嗯。另外，紓困措施方面喺疫情之下，大家都關心嘅呢方面有冇一啲建議啊？學會 嗱，會咁睇啦。其實即係而家第五波咁嚴重啦，其實好多市民或者受影響嘅一啲群組咧，其實都預計政府會出手去幫助噶啦。咁當然我哋都理解嘅，亦都同意，即係因為喺現階段，其實你如果唔提供一啲措施，好似即係措施係啲乜嘢，我哋暫時未知啦。咁但係可能譬如如果參考翻以前嘅，可能例如係派錢啦，可能係一啲消費券啦，可能係一啲保就業嘅計劃，或者可能其他嘅啲啦，其實咧都係預期之內。咁其實呢一個措施咧就係保障翻短期。學財又或者我哋短期要穩定翻嗰個就業市場或者可能嗰個經濟，咁然後同一時間咧，亦都要做一啲措施咧，係配合翻中長期，因為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就係話而家疫情係受影響嘅，但可能大家冇去留意另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其實咁樣派錢咧，大家可能冇派下派下，你唔發覺咧，其實過去嗰兩年已經派咗差不多成4000億噶啦，即係用唔同嘅方式，咁有大約70%到咧。就喺2020年出咗嘅，咁最大嘅就係俾錢啦，可能消費券嗰啲，咁喺上年啦，咁其實前前後後俾咗4000億咧，我哋個儲備其實呢又跌緊嘅，由以前講緊差唔多有兩年，即係23個月嘅財政儲備咧，跌到落去差唔多14-15個月度，咁如果再繼續咁樣做嘅時候，咁當然我都同意嘅，政府係要做嘅呢樣嘢。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就要諗下啦，我哋點樣去保存到一個收入，或者可能穩定嘅收入，甚至乎係一個開源。咁我哋唔可以永遠靠個儲備去派，即係大家都會好清晰，我哋冇可能長期咁樣去派或者去支援。咁、 okay. 變咗嚟講嘅話，就我哋要喺個税收嗰度去諗一諗。 即係對你嚟講，派消費券係要派，但係嗰個金額上係咪會細啲咧？同埋頭先講到話個儲備可能而家跌到可能夠政府運作10-20個月啦，係咪去到警戒線嘅？對你嚟講都 嗱先講嗰個財政儲備係咪警戒線先啦？咁其實一般嚟講，財政個儲備咧，唔同界別嘅財爺咧，其實佢哋大致上都有條數一條線畫咗出嚟嘅。咁呢個冇特定嘅，咁但係一般見到可能都係講緊10-20個月到20幾個月度啦，咁視乎邊個財爺啦。咁但係你話跌到落去，例如一個12個月嘅，咁頭先講緊啦，如果你再派咁講，可能跌到落去12-13個月，其實就係我哋叫心理關口啦，即係得翻一年仔啦。咁係咪一個好事咧？當然唔會話即刻有問題嘅，但係要警惕呢個第一。咁而第二樣嘢咧，其實稅務學會其實都會覺得就係話，其實而家暫時咧係要派。如果你話真係要用一個好似以前咁消費券。咁係咪係咪要派好似有啲團體啊，或者有啲人士提啊，我要 跟翻以前咁5000蚊或者可能再多啲加碼咧，我哋又唔係咁睇嘅。即係當然派係要派，但係你要諗翻派消費券或者可能派錢個目的其實係令到佢保障翻嗰個經濟啦，或者可能佢真係消費有經濟帶動。但係你而家望翻，其實而家個個都未必敢出街。出街咧，可能啲商鋪都閂咗㗎啦。咁其實你係咪真係可以就住派消費券去促進翻個經濟咧？嗱，或多或少咧，大家可以留意到上年7月個疫情相對穩定嘅時候，派消費券啲人係真係肯使錢、肯出街。咁變相其實亦都會帶動到大家都會見到就係、個利得税都係相對係好咗，因為即係商户賺到錢啊嘛。咁但係而家咁嘅情況，一日幾千單個案嘅話咧，即係我就算我而家派俾你，你都未必敢，可能你會留起先。留到可能即係個疫情穩定啲啦，咁我先去出街去洗錢，咁未必有即時見效。但係如果你話你派，可能你可以即係可以定啊嘛，譬如話我由第三季、第四季先至開始用得嘅，咁呢個可以喺個消費券嗰個細節嗰度調整啦。 嗯，另一方面，頭先你話開源嗰度係咪有啲諗法？譬如稅基方面嘅檢討，呢個係咪都係你哋建議之一咧？ 其實税基咧，學會都提咗好多年噶啦。咁香港個税基其實咧，不嬲都講緊係窄嘅。咁過去嗰兩年就更加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就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你會見到其實個開支不斷升。咁但係我哋嘅收入咧，嗰幾樣好主要嘅收入咧，都係好受經濟波動影響嘅。咁經濟一差咗，但係你嘅開支又大咗，咁變咗就會即刻有財赤就會出嚟。咁呢個長遠嚟講，我哋一定要處理。而可能大家又冇懷疑一樣嘢咧，就喺國際趨勢上嚟講咧，喺呢幾年咧 ，OECD 咧即係經合組織就已經即係有一個叫做全面嘅改稅制嘅一個嘅框架去做。咁變咗咧，就前排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啦，有一個叫最低稅率。咁啊，喺啲企業上嚟講，會有個15%嘅最低稅率，其實都影響到香港嘅。咁政府都做緊一啲研究，預計喺財政預算案都會比較多着墨喺呢部分，因為今年可能講緊年中，甚至乎可能後半年啦，其實都要去做呢樣嘢。其實我哋講緊咧，香港嘅稅制咧，大改咧，由1952年啦、1966年啦，同1976年大改完之後咧，就冇改過啦。即係我會成日都講就係呢個咧係真係50年不變啦，差唔多50年都冇變過。如果你話講緊一啲好有效嘅收税嘅方式，譬如話國內咁樣，國內用緊嘅係一啲電子方式去收税，好快。國內行緊 5G， 我哋咧雖然你話唔係話行緊 2G 咧，都最多係 3G 嘅啫，即係個效率係好差。咁喺呢方面，其實政府或者稅務局其實真係要著墨多啲喺個政策、喺稅收政策同稅基嗰度咧，係真係大改，因為正正就係因為國際上改，而家我哋係好好嘅時間去做呢個研究去改。 仲有一分鐘到，即係具體你哋建議喺個稅基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佢可以即係擴大啲咁樣咧？ 簡單啲啦，就係話因為將其他一啲海外嗰啲大型嘅企業，例如一啲家族辦公室啦，又或者係一啲信託基金咧，搬咗嚟香港，咁令到咧佢哋咧除咗喺香港做生意有交税之外咧，頭先講啦，因為你有個最低稅率啦，咁呢個最低稅率你達唔到嗰部分咧，因為你喺香港做生意啦，咁你就要喺香港交翻。其實咧出咗條條例之後咧，就已經多咗大約300多間呢啲咁嘅公司嚟咗香港，預計都有成100多億嘅收入嘅。咁呢個係一個幾好嘅一個開源方式。 好啊，唔該曬，吳錦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吳錦華就係稅務學會會長，財政預算案聽朝早咧就係公布嘅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各項嘅紓困措施又好，或者成個財政狀況又好。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啊，因為都幾凍啊，外面氣温係攝氏11度，相對濕度96%嘅。另外就仲有一個嘅寒冷天氣警告咧，係生效緊嘅。咁啊，今朝早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咧再同大家見面，聽日繼續有千禧年代嘅，拜拜。